娘。 娘子啊， 啊哈 ，You will not get it， 啊哈，娘子， 啊哈 ，You will not get it。 好想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，在城市中漂泊，我的心为爱颤抖。曾经你是风雨中，我爱上了寂寞，遥望夜的星斗。你陪我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，在城市中牵手，我的爱为你颤抖。离开多少风雨后，我爱上唱情歌，你是夜的心动，我真爱的所有。是狼给的诱惑，我唱起了情歌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夜色。是狼狈的快乐，我分开了寂寞，在幸福的天空，你是我的所有。 娘， 娘子， 啊哈 ，You will not get it， 啊哈，娘子， 啊哈 ，You will not get it。 你陪我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，在城市中坚守，我的爱为你颤抖。离开多少风雨后，我爱上唱情歌，你是夜的心动，我真爱的所有。 是狼狈的诱惑，我唱起了情歌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夜色。是狼狈的快乐，我分开了寂寞，在幸福的天空，你是我的所有。 我踏上了征途，寻找未来的天地，如果没有你的陪伴，我又怎么走下去？如果天在一起，我们明天就会留下一种爱的印记。Oh， 信不信不信不信，爱情需要勇气，你不要相信天长地久只是一种运气。Oh， 浪漫浪漫心，浪漫浪漫情，心思淡的手的花开不会再孤寂。 是狼狈的诱惑，我唱起了情歌，在渴望的天空有美丽的夜色。是狼狈的快乐，我分开了寂寞，在幸福。